吃了吗您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可能回升到0度左右，扩散条件比较好，风不大，比较有利于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0度，最小相对湿度2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拖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北五环上青桥东向西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朋友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周末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FM87.6，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主持人苗珊。首先咱们了解一下交通出行方面的消息。今年12月份，国内航空煤油出厂价下降，海航、大新华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日前正式宣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3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0元燃油附加费。机票专家介绍，自出票日期12月5号起，成人旅客乘坐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收取标准由原先的每人20块降到每人10块钱，800公里以上的国内航线也由原先的每人50块钱降到每人30块。在婴儿继续免收的同时，上述航空公司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和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实行减半收取政策，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0元，相当于免收；800公里以上航段由每人20块钱降到每人10块钱。接着咱们再了解一下民生方面的消息。截至到上月30号，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启动以来的首个申报期正式结束，这意味着10月份发放的工资薪金所得和个体工商户取得的生产经营所得已经完成申报。据测算，个税改革实施的第一个月，全国个人所得税减税316亿元，有6000多万税改前需要缴纳个税的人，如今呢已经不再需要缴纳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上个月12号起，北京市住建委再次启动了全市范围公租房使用监管的新一轮巡查工作，并形成了常态化的巡查机制，不断规范公租房使用管理。本轮巡查已经抽检公租房项目是91个，总体情况目前良好，存在的个别问题已经责令产权单位尽快整改。北京市住建委将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打击公租房转租转借问题，发现一起严厉处理一起，形成震慑作用。目前本市各公租房项目均已设立了举报电话和信箱，并设专人督办，逐渐落实举报线索。咱们广大市民也可以通过12345非紧急救助热线对发现的公租房转租转借行为进行举报。 最近风口浪尖的消息呢，就是有一些消费者反映 ，OFO 共享单车已经无法在 APP 内退押金，退押金的按钮变成了灰色，无法点击，余额呢也无法在线退款，客服电话也是无法接通。还有大量的用户表示 ，OFO 说的15个工作日退押金根本无法兑现，自己一个月前申请的押金呢还未收到退款。另外，共享单车行业也是再现新风波，摩拜宣布将会缩小经营范围，设置有限的运营区域。每次关锁的时候，单车位置在运营区域外或者是在禁停区，将会扣取用户5元的调度费。摩拜在北京的运营区域大致在5环内，以后用户们出圈骑车就得多交钱，购买了年卡也不例外，以激活的年卡等骑行卡也不能退款。律师就分析了，摩拜擅自缩小运营范围，收取调度费不退年卡的做法都已经涉嫌违约，应该及时的停止并赔付消费者的损失。那具体情况咱们一起来听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孙源发回的报道。 就有点不方便了吧，在这边的，你不然你就别往这边放车了呗，就太不方便了，那样的话估计也就没人骑了。通州这边比朝阳那边要少，因为我家住朝阳，我是在这边上班， 骑的人也有是吧，大街上看 有，就那边那个商场的 地铁站， 对对，地铁站还是方便一点上下班。 因为亦庄那边现在主要的车也就是摩拜了，下了地铁基本上都会找一辆摩拜，然后直接骑到公司，走到公司要20分钟吧，大概骑车不到10分钟就到了。画的那个区域正好等于我直接是在这个区域的外边，他是要收5块钱的管理费的，这样的话那我上班一次下班一次这就10块钱了，每个月下来的话就算每周5天那也要200块钱。打电话问了一下客服，还是说你必须把车骑回到这个范围内，你像我上班下班都是在这个圈外吧，我不可能我再把一辆车骑回去来，太远了。再一个就是本来我们公司就是属于有点偏僻的地方吧，像摩拜这种车它是有但是没有那么多，就算我车骑到公司那下班我找不到一辆车再骑回来啊。问了客服说我要退这个年卡，客服给我解释就是你要么就骑一辆车回去，钱是不给退，我有点不能接受了。这个 12月9号开始，只要您有违停的情况就会收管理费，如果您是从运营范围以内骑出到了运营范围以外关锁，它会形成一个罚单，5元钱，退款时效以内， APP 上显示的时间为准。将禁停范围外面的任意一辆摩拜单车提前回到蓝色运营范围以内，您产生的车辆管理费呢会退回到您摩拜单车的余额当中，运营范围外到运营范围外产生的违停费用是不能退的。提前套餐您购买成功之后是即刻生效的，生效以后是不可以退的，它是不能赠送也不能转赠的。 摩拜调整区域前本身与消费者成立的是一个服务合同，未征得消费者的一个同意，他擅自调整了经营的区域属于自行变更这个合同条款，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摩拜拒绝向购买年卡季卡的这个消费者退卡，收取用户调度费，其实是构成违约的。消费者呢可以要求按原有的范围继续履行合同，有权与摩拜公司要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他这种民事违约的行为可以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问题，这个涉案金额比较小，法院建立这种速裁庭能进行一个速裁处理。第二种呢，比如向消协投诉，要消协跟摩拜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第三个呢，可以向相应的工商管理部门啊投诉举报，要求主管部门对他处罚，最大限度的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利益。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是主持人苗山。下面我们再了解一下本市方面的其他消息。太庙文物腾退签约率目前达到100%，未来将扩大绿化游览面积。截至到上周，太庙文物腾退项目的签约率是达到100%。至此呢，从上世纪50年代起便久居太庙东北角等区域的73户居民，将全部从文物中搬迁退出。腾退后的太庙将扩大绿化和游览面积。 太庙呢位于东城区天安门的东侧，是明清两代帝王祭祀本朝先祖的家庙，始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也就是1420年，占地200多亩。其建筑是遵循周代左祖右舍的规制，与社稷坛相对，是北京保存完整的大型明代殿式风格建筑群，全国著名的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中轴线申遗确定的14处遗产点之一。1950年，太庙改称为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由毛泽东同志亲自题写公名，规划北京市总工会，并于当年51作为首都职工文化活动场所对外开放。但是由于历史原因，自上世纪50年代起，在太庙东北角的区域体育场看台下、故宫端门东墙下，共有73户居民在此居住，其中外单位职工是27户，文化宫职工46户，严重破坏了文物的整体风貌，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作为今年北京中轴线申遗综合整治重点项目中需要腾退住户最多的项目，11月22号，太庙文物腾退项目正式启动签约。截至目前，签约率已经达到100%，奖励期内完成全部居民的签约工作，90%以上住户交房。这是继清华寺二期社稷坛文物腾退项目，还有天坛公园文物腾退项目之后，又一在签约期内顺利完成的项目。至此，2018年中轴线遗产区范围内重点文物腾退任务全部完成。接下来，有关部门将会对居民提供的资料进行资格审查，安排居民办理公证手续，组织居民进行选房、发放周转费等补偿款。待所有居民腾退后，文化宫将根据有关规划进行房屋拆除及环境整治，最大限度恢复太庙历史格局以及风貌，扩大绿化和游览面积。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现场推进会近日正式召开，北京方志馆等19家单位今年获评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另有4家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被除名的。同时，全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融媒体传播平台也于近日正式启动。这次新增的19家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包括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北京历代帝王庙博物馆和北京方志馆等博物馆，以及八大处公园、世界月季主题园、北京古崖居风景名胜区等景区。至此，本市已经累计命名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66家，各级各部门各单位所属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各类教育实践基地达到5000多家。166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分布呈现出既相对集中又分布广泛的格局，平均每个区10家教育基地，东城和西城中心城区集中了42家，占比25.3%。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教育基地大多设施齐全，环境整洁，内容丰富，交通便利，方便各区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日常参观和学习。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日前，北京地铁4号线宣武门站和杭州地铁1号线安定路站这两个站啊，就举办了主题为“留声40年，那些改变你我的故事”音乐主题影像展。音乐主题影像展通过中国照片档案馆珍贵的历史照片，丰富而形象地展示了40年来中国音乐的发展历程，以及音乐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改变。同时，本周起，两列满载着音乐故事的留声专列也开始在北京地铁4号线、大兴线和杭州地铁1号线上开出，通过各新媒体渠道征集50多个精彩音乐故事，精心设计的6个时代音乐沉浸式场景车厢，以及独家邀请10多位明星讲述音乐故事的 H5 和 AR 体验项目新登世界，都将通过扫描车站和列车内的2维码，使乘客不出地铁便能借助音乐的旋律回味40年发展的历程，唤起乘客别样的留声记忆。改革开放40年，音乐的形式也随着时代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并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世界。在本次线下音乐列车活动当中呢，主办方也选取了40年来流行过的文工团、disco、摇滚、校园民谣、中国风节奏 blues、电音等6种音乐主题，让每个爱音乐的人都能感受到时代变迁带来的革新和力量。走进北京地铁4号线宣武门站和杭州地铁1号线安定路站，不同时代的音乐海报和精选的网友故事扑面而来，仿佛让人进入了一个由音乐构筑的时光隧道，乘客或驻足品味，或拍照留念。本次音乐主题影像展以及留声专列活动将一直持续到12月31号，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 日前，2018京津冀冰雪旅游体验活动正式启动，京津冀三地文旅部门就旅游资源进行推介，北京延庆区和河北省张家口市签订京张旅游合作备忘录，延庆区第33届冰雪欢乐节也在当天同时启动。延庆区冰雪欢乐节将持续到明年2月底。冰雪欢乐节期间，延庆将推出山地滑雪、冰灯、花灯、冰雪庙会等近50项冰雪活动，以及10条精品旅游线路。市濮源京津冀冰雪文化大庙会、延庆永宁新春花灯庙会和延庆城区元宵节花卉展演，给市民春节出游呢增添文化氛围和民俗年味儿。还将举办京津冀大学生高山滑雪比赛、2018京张高山滑雪交流赛、全国速度滑冰马拉松等15项大型体育赛事。本届欢乐冰雪节将以延庆冰雪民宿为基础，串联京张两地的冰雪景区、养生温泉、古城花灯、民俗过大年等特色资源，推出长城冰雪嘉年华、赏灯滑雪休闲游、温泉美食养生游、冬奥冰雪极限游等10条遍布延庆全境的旅游线路。贴着紫禁城的城墙根，捧着一杯康熙最爱的巧克力，抬眼望去，千里江山图尽收眼底。最近呢，位于故宫博物院神武门外的故宫角楼咖啡正式营业了。这间位于神武门外西侧城墙脚下的咖啡厅设置了19张桌子，其中贴着城墙根摆着8张桌子，室内有11桌。开放时间暂定为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7点，目前提供经典咖啡、牛奶和茶等31款饮料。咖啡厅内部隔扇、灰砖、木椅一应陈设，以简约低调为主，屋顶木梁也赤裸裸地暴露着。一度引发参观热潮的《千里江山图》不仅成为壁纸主图，连房梁上搭着的青幔也是这幅名作的画面。工作人员就介绍了，因为是故宫边上的咖啡厅，用火用电要求是非常苛刻，比如咖啡厅内暂时不能提供充电等服务。这里还提供一份故宫甄选水单，养心咖啡、康熙最爱巧克力、3000佳丽奶茶、佛手香茗、一骑红尘妃子笑、荔枝红茶，都透着宫味的饮品是齐上榜。故宫神武门外两侧曾经是故宫的办公用房，故宫希望将其打造成为2条文创街，游客无需进入故宫也可以近距离地享受到故宫的文化，尤其是故宫闭馆之后也有机会购买到故宫的文创产品等。故宫角楼咖啡厅专门开辟了一个展区，千里江山图的扇子、宫藏文物为封面的笔记本、故宫日历等小件精致文创产品也集中展示。午门外东侧城墙外故宫快餐也在试运行。伴随这个故宫文创产品大热的消息，我们出发吧第一时段节目我们就暂告一段落，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广告时间，稍后苗山和您相约今天的旅行。给您透露一下，今天的旅行绝对是舒适、放松、休闲。欢迎随时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珊瑚的山，找到我，问出您的问题，也欢迎您跟随我的脚步一起开始旅行。我是苗山，咱们稍后启程喽。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就这样被我们

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主持人苗珊。从这个时段起，我们即将开启新的旅行，本周旅行达人带着我们出去旅行的领队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旅行达人孙立禅，欢迎。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达人孙立禅。 哎，我们的旅游达人孙立禅也是游走过全世界好几十个国家，这一次要给我们带来的旅游目的地是哪里呢？ 这一次要带来的旅游目的地是菲律宾的长滩岛。 哟，没想到你带我们去这么近的地儿啊。 对呀、啊，直飞也就大概4个多小时就可以到了 啊。因为我知道孙立禅同学有一段时间特别的迷恋潜水，现在还迷恋吗？ 继续迷恋， 还在迷恋。 对，因为我觉得有潜水可以潜水的地方一定是非常好的蓝天白云的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旅游主题的关键词应该是休闲和放松，而目的地前方长滩岛。 菲律宾的长滩岛，因为好多人一提到长滩都会跟那个美国的去混淆了。 但其实这是菲律宾的长滩岛。 对、哦、这是菲律宾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海岛。然后呢，我是非常的喜欢这个海岛，前几年呢几乎每年的假期都会去一趟。一是呢，我觉得啊，就是在海岛来讲呢，很多海岛说实话是很原生态的，未被开发的，就是很多游客觉得啊景很美，但是配套设施跟不上。而这个长滩岛呢，是我认为啊整体的商业开发最为成熟的一个海岛。整体的配套设施无论从酒店星级，比如香格里拉 Discovery 这些顶级的酒店连锁酒店品牌都在那里有酒店以外，它还有一些比较配套的，比如饮食啊，海上的娱乐项目啊等等等等。所以吃喝玩乐一体化，非常成熟的这么一个海岛。 那我想知道今天你带我们去的这条线路主要是以潜水为主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条线路呢应该是以度假休闲为主。潜水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大家应该都有看过新闻啊，等于菲律宾呢就是政府4月份的时候宣布长滩岛关岛了。然后休息了半年，现在在10月份吧刚刚开放，10月底刚刚开放了。 10月底才刚刚开放了， 重新开放。 就是趁着这个冬天赶紧开放，对吧？因为这里对我们中国游客来说呢，是一个冬天旅游出行的一个绝佳旅游目的地。 对，应该是一个吧，非常好的一个目的地。就是现在来讲呢，一般北京比如说去长滩的话啊，我们以前都是经过马尼拉转机，然后飞到卡利波国际机场。在长滩呢，一共2个机场，一个是卡利波国际机场，还是国内的小机场叫塔迪克兰。塔迪克兰呢，也是从马尼拉转机过去。卡利波国际机场呢，到岸边上开车到岸边大概差不多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如果你要是从马尼拉转呢，你可以飞到塔迪克兰，那个机场非常的小，只能容纳那种螺旋桨的小飞机起落。它到码头上大概只有10分钟不到的车程，你要愿意的话拎着箱子走过去也就10几20分钟也差不多能到了。然后到了码头以后呢，需要上岛，坐船上岛，坐的那个船呢就是非常有名的那种螃蟹船。就是大家照片应该能见过，细细的船体旁边支出来跟那个螃蟹的几条腿似的，支着一个保持平衡的。然后螃蟹船大概有20分钟左右的船程就可以上岛了。它是一个独立于本岛的，就是这么一个室外小岛的感觉。 那我们主要的这一次行程都是在这个岛上发生的吗？还是 对，都是在这一个岛上发生，但是它当地有一些旅游的项目啊，你可以报跳岛游。就是去别的岛上去玩去，但是我还是个人来讲比较喜欢本岛。 好，有什么好玩的？ 本岛说到海岛呢，那首先说实话一定是阳光、沙滩、比基尼。整个长滩呢，它大概有一个几公里的白沙滩，这是它的主要活动区域。在这个沙滩上面分成1号滩、2号滩和3号滩，一般游客登陆的码头呢是在3号滩，3号滩的沙子啊、水质啊，相对于1号滩和2号滩来讲呢，稍微的逊色一点，但是呢，比起其他很多地方的海岛的沙子和水质来讲，已经非常好了。最好的呢是在1号滩也是长滩最早开发的一片区域，所以那些顶尖的酒店全部都开在1号滩上面，比如大家知道的香格里拉，然后还有就是梁静茹结婚的 Discovery 酒店。还有当时的只有几十间客房的船王酒店，拍出照片来，看着落日，感觉像到了希腊的圣托里尼似的那种感觉。最热闹的应该是2号滩， 二号滩上面也分布着很多很多的酒店，比如像韩国的汉达托啊什么的，它这边呢吃喝玩乐整个都在这二号滩上，还叫迪摩尔的商街。 嗯， 住酒店你可以这么选，一般我个人去长滩的话呢，我是比较喜欢住二号滩的，因为呢很多二号滩的酒店呢出了门就是沙滩，有酒店的私人沙滩，有躺椅，你会很舒服，然后走不了几步就有各种吃喝的东吃喝的地方了。在这个岛上有中国菜，有韩国料理，有希腊菜，有牛排，有日本料理，就是基本西班牙菜，基本你能想到的菜系当地都有了。所以我觉得啊，是非常满足中国人的这个胃口的。 嗯， 而且呢它有一个迪塔利帕帕的海鲜市场，你也可以去买，但是我不知道啊，这次改造完了以后这个迪塔利帕帕还有没有了。迪塔利帕帕有一点就像是精深的感觉， 海鲜市场， 对，就是海鲜市场。它除了卖海鲜以外，它会卖一些比如说是当地应季的水果啊什么的，那是针对游人开放的，你可以买完了以后呢去到旁边去加工，叫做福建人在长滩。 嗯嗯， 这个餐厅在菲律宾当在长滩当地是非常的火的，很多人都去那儿加工去，然后呢支付宝啊微信啊支付系统搞定一切。 哦，所以今天你看啊，咱们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团队里的成员哈。 嗯， 咱们听众朋友的团队，首先专业性我们潜水技术都不行， 嗯， 都是小白。然后呢你看有大有小，我们的听众队伍里面有这个一家三口的，然后有小朋友，还有一些可能老人正好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团队当中一块出来旅游。所以今天咱们这趟线路有没有分别，也你说这个人群是分散着玩啊，还是咱们一块玩？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你可以考虑分散着玩，也可以考虑集中在一起玩，都是可以的。 嗯， 长滩最有名的是它的落日。 那今天下午咱就别安排具体事儿了，咱们晚上先看一个落日吧。 对，你可以选择坐在沙滩上看落日， 嗯， 你更可以选择看风帆出海看落日。 嗯， 坐那种风帆船，然后出海去看落日去，敲打着海浪，敲打着船体，然后吃着水果，看着落日。很有调性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把它描述成咸蛋黄呢？ 可能那个颜色吧，落下去的那个颜色， 哦， 转瞬即逝的那个颜色，像咸蛋黄一样， 就咸鸭蛋吗？咸鸭蛋的一个颜色吗？ 比那个颜色可能再稍微偏红一点吧。 哦， 嗯，尤其是现在了，已经过了东南亚的雨季了，到过东南亚的旱季，等于你看到落日的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应该说去了就有机会看到，不会错过哈。 基本上不会错过，但是如果你要比如说四到十月雨季的时候，你有可能会错过，因为在每天下雨嘛。现在不会了， 嗯， 尤其是他们，因为沙滩上来讲，在雨季的时候，它都会立一些就是板子，隔掉了海水往这边冲的风浪， 嗯， 那时候会影响景色，但是现在全部都已经撤掉了， 嗯， 你能一走出酒店就能看到，就是非常漂亮的一片海，而且我听说啊，就是在整治期间的时候，很多的那种海洋生物已经开始洄游了。就是以前来讲可能你只能看到一些比如尼莫啊，然后呢 小丑鱼， 就小丑鱼啊之类的很小的动物，很小的动物，但是现在听说，我看他们拍那个视频啊，已经有那种比如说是大型的长尾鲨，然后包括海龟啊已经全都游回来了。 嗯，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证明这边呢它的生态环境水质呢在变好。 嗯 嗯， 而且治理有效果， 而且治理是非常有效果的。 嗯， 整个沙滩上当时是看着是拿那个治理期间是拿那个航拍机无人机拍的，整个沙滩上放眼望去超级漂亮，没有人，白白的沙滩接着蓝蓝的海水，再接触远处蓝蓝的天，一个非常美的景色。 嗯， 所以现在长滩呢，根据就是之前的经验来讲啊，等于是没有每天开始限制上岛人数了，所以就不像之前似的会造成那么严重的破坏，相对来讲好一些。 嗯， 然后我觉得呢，比如说你要是一家几口去啊，最美的画面就是孩子蹲在沙滩上面挖沙子， 嗯， 你躺在躺椅上面点两杯酒， 嗯， 微笑的慈爱的老母亲的眼光看着孩子挖沙子。 为什么不是我躺在躺椅上，我老公给我端两杯酒来？ 你不需要，那边足够有工作人员给你端酒了。我那边的服务真的，菲律宾的服务我觉得啊，服务意识非常强的。 嗯， 只要你小给小费，就是能享受到极高的女王般的服务都可以了。而且小费确实也不贵， 嗯， 也就差不多折人民币几块钱。 对，就是凑个整嘛，一般有的时候 对二十披索， 嗯， 几块钱的事情， 嗯， 然后就能享受到非常好的服务了。 嗯， 而且就是你像你的酒店就在沙滩边上，你住的全是沙滩的带沙滩的那种酒店，私人沙滩的酒店，那肯定服务员的服务绝对是到位的呀。 嗯， 而且那边我最喜欢的是它的芒果沙冰。 我本来想待会儿再说吃，既然你说到吃，咱们就开始吧。 对，因为刚才聊到喝了嘛。 对，你说看完了落日哈，舒舒服服，咱们好好休整，明天咱们再潜水啊，或者玩一些游乐项目。 晚上我们吃点什么回来？ 晚上咱们先说点，是不是？逛一逛。首先可以逛的是不是刚才像那市场 地塔利帕帕可以逛， 塔利帕帕可以逛， 对，但是它基本上晚上就已经收摊了，建议还是中午去，中午可能相对来讲东西多一点、 嗯、 你也知道中国人什么都喜欢赶早嘛， 对， 都被人抢光了多不好，你只能第二天去。 那晚上可以去的就是夜市了，对吧？ 迪莫，然后里头很多的吃饭的地方，也有很多的小商店可以逛一逛。 你一会儿带着我们吃点什么呀？你看你得有点推荐吧。 晚餐啊，我推荐当地的一个希腊餐 啊、 那个希腊餐呢是特别的火的一家店，它最有名的是火焰芝士。 火焰芝士， 对，就是在那芝士上面呢，可能我估计应该是撒点带酒精的东西，然后一点，然后冒出火来，这种的火焰芝士。 下面是什么呢？ 下面就是应该是那种芝士，下面覆盖应该是土豆泥啊什么之类的、 哦、 或者覆盖一些吃的什么在底下、 嗯、 那个是非常的有特色的，但是至于好吃不好吃，就是各位的评估，自己的评估标准了、 反正就是人多热闹， 人相当多，对、嗯、而且当地人很会制造气氛嘛，一般有人只要点火焰芝士的话，这火一点起来，声浪马上就配起来了，整个餐厅就 happy 起来了。 就好像有一些酒吧有一个人点了一瓶香槟，上面带了烟火，所有人都鼓掌，就不知道是谁点的。 对对对对对，就大概这个意思。 嗯， 所以呢，晚上可以去希腊餐厅吃一顿，人均呢，只要不点酒的话呢，人均大概也就100多块钱人民币。 嗯嗯， 应该来讲消费水平还是可以的，不是很贵的。 在一个海岛度假胜地来讲， 对，菲律宾的消费水平很便宜的。 嗯嗯， 然后呢，吃完了呢，你可以溜一溜食。你可以让你的老公啊，或者让你的父母呢，把孩子带回去睡觉。 然后我呢？ 哇，你可以去的地方可就多了。那边呢，很简单，有一个最有名的就是 Coco Mangas 的一个酒吧，那是喝鸡尾酒的， 嗯， 也是一个跳舞的地方。那个地方是长滩之前最有名的一个酒吧，因为是你可以留名，有英雄墙，只要你把这十几杯鸡尾酒喝掉，你就可以签名上墙了， 挑战一下自己。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啊，说实话，当时我试了一下，我倒不觉得这个酒多上头，但这个酒是真的挺难喝的， 不好喝是吧？ 就是不太好喝，调的味 道。不是说烈不烈，对吧？ 可能也没有感到烈的时候，就决定放弃了，因为太难喝了。到了菲律宾呢，一定要喝的酒是红马。 红马， 对， 是种鸡尾酒吗？ 是啤酒。 哦，啤酒， 就跟北京的那个燕京似的， 嗯、 是当地的有当地最有名的酒叫红马。 嗯， 红马呢，它的度数可比一般的啤酒度数高得多。 嗯， 基本上一大瓶下来500毫升的，就差不多已经可以洗睡了。 哦，这么高的度数呢？ 嗯、 我们印象里可能一般啤酒就是几度嘛。 我觉得它可以。怎么说呢，它肯定比燕京冲，它可能比大乌苏稍微的好点有限。 嗯嗯，这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啤酒， 当地的特色啤酒红马、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试一下。 对，我相信这个海岛的这个地方的酒吧文化应该是比较流行。 哇，非常流行， 就是因为白天很多人去冲浪啊， 对， 去潜水啊，晚上可以在酒吧里点一杯酒，跟不认识的游客吹吹牛。 对对对， 是不是？ 对，而且是他从3号滩一直走到2号滩和1号滩交界的地方，全部都是晚上的酒吧呀、 嗯、 小馆啊，因为他那地方呢，西方人也有，亚洲人也有，以中国人和韩国人居多，所以两个圈子玩的还是不一样的地方。 嗯 嗯， 比如说是他在沙滩边上有一个特别有名的 Summer Place， 这个一般是我们都开玩笑说你要是想看看是什么人的话，你去那个 pub 里头看就行了。为什么呀？9点前一定是中国人， 因为中国人睡得比较早， 中国人睡得特别早，因为可能晚上都、嗯、白天都玩累了，可能或者第二天跟着旅游团，导游说第二天我们8点钟 morning call 啊，然后出海呀、啊、跳岛啊什么的，就都早早回去睡了。9点钟基本上就换一轮了，9点以后差不多就是韩国人的天下了， 嗯、 打碟呀、啊、什么的，挺热闹的。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叫做 Coco 的一个酒吧，那个就是欧美人特别多了， 嗯， 所以大家分的圈子玩的还是挺多的， 嗯。 但是如果你要比如说是有一些当地的朋友带队啊，你也可以去3号滩摸一些小酒吧， 嗯， 也是环境啊都挺不错的。 其实总体来说，就晚上喝一杯酒的这种感觉啊， 嗯， 是西方人比较喜欢的一种形式。 对，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白天经过一白天的游乐项目，晚上是吹牛的好时光，到互相说，哎，我今天冲浪多久啊？哎，完了，我也不能描述一些专业的名词儿，我也不知道。总之，我是觉得是一个可以互相交流的好地方。 对， 同时呢，不同的国家的游客聚集在一起，有的时候还可以了解一下对方的国家是怎么想的，他们在玩什么呀？ 对， 嗯， 一般来讲呢，老外玩的可能就相对于来讲比较洋气一点了。 而且长滩分前滩和后滩嘛， 嗯， 前滩就是我们日常所知道的那些，比如说是白沙滩，那叫前滩， 嗯， 前滩你可以出去潜水什么的，后滩是玩冲浪的地儿， 嗯， 但不是，它不是常规意义的冲浪， 嗯， 它叫做风冲。 什么叫风冲？ 风筝冲浪。 哦，风筝冲浪。 对，就是你一般玩冲浪都是以浪来带着，比如有起浪的地方，像什么巴厘岛啊、澳大利亚那些都是冲浪的圣地，因为它是玩浪的。然后这个风筝冲浪呢，它是玩风的，是手上挂一个风筝，然后带着你横着跑的，所以必须要风大水平。 哦， 嗯， 应该是不同的海域， 对，不同的海域一定要是风特别大，水特别平，这样能保证你的安全。 哎，我在没去之前吧，听你以前描述，每次老去菲律宾，我还想，嗯，除了潜水还能玩什么？一趟一趟你老去， 嗯， 现在看来这个海边可以做的事情，包括可以玩的地方也很多啊。 对呀，啊，非常的多呀， 哦。 你还可以选择，比如说是去玩开卡丁车， 嗯， 穿越不同的地方， 嗯， 也是很有意思的。你可以跳岛。 好，跳岛是个什么意思？ 就跳岛就是从这个岛，因为它长滩是一个独立的小岛嘛， 嗯， 你可以跳到别的岛上去玩 啊， 哦。然后还有悬崖跳水， 就可玩的东西挺多，只要你备好了银两，是吧？ 对，只要你备好银两。但是那边说实话，我觉得消费水平真的是还是可以的， 嗯， 一杯芒果沙冰人民币10到12块钱。 哦，鲜榨的， 而鲜榨的。所以你觉得这个价位高吗？反正我觉得还好，啊。 当我们提到划不划算的时候，总是拿吃的做一个比较，咱们心里就大概有个谱了。 对对对。 好，咱们今天晚上呢，看了日落，然后呢，喝了一杯小酒，吃了希腊菜之后， 嗯， 我们好好的休息一下，因为明天要展开一个比较丰富的一天。 嗯， 那我们进一段广告，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我是苗山，咱们稍后接着聊。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把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睡梦中被敲醒，我还是不确定，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我悄悄关上门，带着希望上去，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我们有同样的魔力，有天线， 有天线，还曾爱你。把心情哼成歌。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主持人苗山。现在我们节目来到第三时段，继续我们第二时段的旅行。我们身在菲律宾的长滩岛，开启一次休闲之旅。这次没有游览景点的压力，关键词就是放松。再次有请我们本趟旅行的领队旅游达人孙立婵，欢迎。 Hello， 听众朋友，我回来啦。 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也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找到我，把您一些实用性的问题问出来，我们现场有这个专业的旅游达人为大家现场作答。刚才呢，我们稍事调整，今天进入到全新的一天，玩乐环节的第一项应该是什么呢？ 我觉得应该从起床开始吧。 好吧，起完了床，洗漱完毕，咱们出门了。咱们是不是一上来就开始潜水，是不是有点横？ 我觉得我们可以在沙滩上走一走啊，踩一踩沙子呀，你可以光着脚踩，因为它的沙子跟白面一样的细，所以很多人呢都愿意早晨起来呢，就是吃完早餐以后到沙滩上走一走，拍一拍照片，这是标准的游客的项目。沙滩上面当地人特别有意思，当地的小朋友会拿那个沙子堆成一座一座的沙雕。 哦， 上面写着我爱菲律宾啊，我爱长滩岛啊，然后写上年月日啊，你可以选择去留影去照片。然后照完相以后呢，你就可以走在沙滩上了。沙滩上很多的小贩，小贩们可以给你做马杀鸡，你可以躺那块儿。 怎么感觉跟运动没什么关系啊？这一天 对、那肯定要休闲嘛。 啊， 然后呢，可以去做做马杀鸡啊，然后编个小脏辫儿， 融入到当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头发开始。 对，但是头发比较短的话，可能编起来比较吃力。对对对，然后你就可以随随便便拐进一家店里头，问人家有没有潜水呀，我能不能去潜水呀？店家会很热情的跟你说，好啊好啊，我们这有什么什么潜水项目， 满街都是潜水店，对吧？ 对，一家接一家的，而且很多中国人做潜水教练的，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语言问题。一般体验潜水大概是300-400人民币吧，你要想考一个证的话，大概折人民币3000左右，你就能考一初级证了。 初级证大概至少要几天的时间？ 三天。第一天上，如果你要想去学考潜水证的话呢，建议第一天晚上就去潜水店先把理论知识学了，第二天呢你就可以直接下海了。我觉得在长滩学潜水证真的是我人生中做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 为什么呢？这里是潜水圣地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它的海水比较适宜潜水， 它的浪是非常非常的平、 浪比较平缓。 对，而且是沙滩一直可以走下去，没有什么礁石，很平缓的。就是以前呢，比如说是我看很多人在其他的地方学那种潜水的时候，第一节可能是需要在游泳池里练一些动作，在这儿完全不需要在游泳池，直接背着东西走出10米远就下海了，在岸边上直接就练了。然后练完了一拉船就直接下水了。 同时价格方面应该是比较实惠的啊。 价格方面肯定是实惠啊，而且我觉得真的在对一个初学者来讲，和这种初级潜水的人，就是比如说体验潜水的人来讲，长滩是一个最好的潜水的地方，因为它没有危险系数，几乎没有危险系数，它没有什么流啊，也没有浪啊，很平很平，而且你能看到的那些鱼呀、动物啊，基本也都能看到，什么海星有的时候你在岸边都能捡到，蓝翅长海星，然后包括各种面包海星啊什么的，你在岸边都能捡到，你都不需要下到去水里头。然后他还会带你去找一些，比如像是小丑的家，小丑鱼的家，看看小丑鱼的家，一下好几只，有黑背的呀，有红背的呀，各种各样的，还有那种不能碰的狮子鱼，你有的时候还能看见海鳗，海蛇，然后大片大片的珊瑚。 那既然今天我们已经出来了，我们觉得就开启一个潜水之旅吧，咱们就从零起步开始。有没有特别的准备工作跟我们说说的？ 准备好你的勇气 啊、准备好勇气。 对，因为很多人很怕水的。 对， 实际上我觉得啊，就是很多人问我，哇，你潜水会不会很危险啊？我说如果要是在深潜和浮潜之中，我肯定选择深潜。 浮潜就是插个管的那种。 对，插着管然后脑袋埋在水里头去看的那种的，实际上那个危险系数远远高于深潜的危险系数。因为它那个管比如有一个浪拍过来了， 你的管一进水，你直接就进肺里了， 吸进去了， 就吸进去了。 而且有的时候我还听说有几些事件啊，就是很多人会看到这个礁石啊，还有珊瑚啊，突然被一些美丽的珊瑚吸引，他可能你头就不由自主的就跟着 扎下去了， 扎下去，然后那个管又不够长，然后一下可能就呛了口水， 对，很 危险， 危险 的。 对，但是你深潜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因为你自始至终就是嘴里的浇着那个呼吸器，然后从你的瓶子里头给你供气的， 氧气瓶， 对，就不会。那叫空气瓶 啊、哦，空气瓶， 对，那是空气瓶， 只有那个120那才是氧气瓶， 这是空气瓶 啊、 哦。然后等于是这样，你就不会有什么危险，所以你唯一需要的就是勇气，因为很多人很恐水，尤其是第一次下水或者很少下水的人，他下到水下以后。尤其是比如说你看到了，哎，在你刚下水水底还没有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耳朵很疼啊，然后呢周围全是水啊，然后不停的在喘气儿，疯狂的在喘气儿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危险啊。 对， 实际上呢你只需要有勇气，不慌乱， 放松， 放松一点就 OK 了。 嗯， 当你看到了水下那些漂亮的生物的时候，你就肯定会忘记恐惧了。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要潜水的话是不是一定得会游泳啊？ 不一定 啊，不一定、啊、 我就属于不会游泳的那种选手， 到现在也不会游泳， 到现在也不会游泳、哦、 那你是怎么飘起来的？ 它是有 BCD 吗？你穿那个马甲，然后它里头供气儿来控制上下的。 哦， 这对于初学者来说，等你要老鸟的话，就自己就能有中性浮力了，根据你自己的吸气呼气，吸气呼气，拿肺当一票，跟票似的那种的。比如吐气的时候，你的整体身体里的含氧量就低了，你密度就大了，你就自然就往下沉了，然后当你吸气的时候，你自然就往上浮了。 哦，所以说也未必会游泳就才能潜水。 对，而且会游泳有的时候、哦、说实话未必是个好事，因为你老想拿游泳的姿势去潜水，潜水有单门的潜水的姿势。 哦，要忘掉自己的游泳技能。 对、哦、对对，比如说潜水是正常的上下踢水的，游泳肯定就是蛙踢啊这种的。 对对对 对，姿势都不太对。 那有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宜潜水吗？ 酒后的， 酒后 不适宜。然后有一些比如什么心脏病啊，高血压呀、啊、什么的，这些不能潜。 还有是不是中耳炎？ 中耳炎也不可以、然后它容易造成，因为有压力嘛，所以你下水的时候，就是我是属于那种耳朵特别敏感型的，就只要水一没到头顶，马上耳朵就会疼到裂的、所以一定要做好耳压平衡。我基本上下到0.5米，都不到1米，我就要做一次，一路上就是捏着耳朵捏着鼻子坐的下去的。 嗯， 但是你下到水底下，我真的那个世界呀，菲律宾的海水的能见度是我见过非常好的，能在排名前几的。 嗯， 基本上20米是一眼到底，十几二十米是一眼到底的。我相信经过这次改造应该是更好的这个水质。 对，因为它生态环境现在已经变得更好了、 对，生态环境变得非常的好了。 嗯， 所以呢我觉得可以去，有兴趣的朋友来到海岛，这是不容错过的一个项目。 对，您至少体验一下，咱们搞一个初级证学一学哈。 对，你不学的话没关系，他那我当地服务的很好，他的教练呀、小黑呀都会给你拍照，带着相机，然后把你水下那些喂鱼的照片啊、游客照啊给留下来 啊、哦、 水下游客照。 付费吗？ 有的是不单需要单付费的，那叫以前是需要付费，现在应该是不需要的，就作为服务了吧、叫做水下游客照。拿一水瓶子，然后你都塞满了面包往外挤，然后招来好多好多小鱼、注意控制一下表情。 这应该是任何一个潜店都可以有可能会挑选到的服务哈。 对，这是必选的，因为很多人难得下一次水嘛，尤其是女孩子们啊，不要觉得在水下说我散着头发是最美的，千万不要这样，这样会造成很诡异的照片，头发全都竖起来， 爆炸起来，是不是 全都竖起来了。 哎，我想知道一下，就是如果我们想选择开始学潜水， 嗯， 有这么一个流程吧，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初级的这个证是有效期的，我听说，对吧？ 啊、没有 啊，没有吗？ 没有有效期，它只是对一直有效，它只是限制你未来去其他地方潜水的一些条件，比如它只能 潜。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几个级别， 比如 OW， OW 呢，你只能潜到18米之内，然后不能夜潜，就不能很多事情都不能干， 嗯， 就是它的条件限制非常严，因为你是初级的。然后 AOW 是进级的，像我现在拿的就是 AOW 的证，我个人觉得啊，作为一个潜水爱好者 ，AOW 就足够了， 嗯， 因为你没有打算往就是教学方面、专业方面去发展 ，AOW 就已经足够了。我还认识已经刷了好几百瓶的 AOW 呢， 嗯， 就是背氧气一水叫刷瓶嘛，刷一瓶、下一水就刷一瓶， 嗯。 然后 OW 的话呢，我觉得啊，就是作为初级，3天就能学就能搞定了。学潜水的话，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潜店， 嗯， 找一个负责任的教练，不能说随，因为你说白了你在水下你是把命啊，这是玩命的， 嗯， 所以呢你需要找一个专业的，他对你 苛刻严格一点，不是说给钱就签字的这种的。因为我知道很多就是比如说在国内的一些潜水学校学的这些学员，他都在游泳池里学出来的。在游泳池学出来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呀？他不是真正的海底的那一个就是生态环境的展现，没有流，没有浪，什么都没有，很平静的水域。但真正你下到海水底不是这样的。 嗯， 所以很多人在国内学完潜水证以后，你到了海岛你还要回炉的， 要重新学一遍。 对，你还要回炉的。 而且 OW 这个级别是不能独立自己潜水的吧，要有教练跟着吧。 都要有的， 都要有， 都要有。最起码你是要有一个，就是 AOW 的时候他也要有一个人，是一个潜导，就相当于陆地上的导游。然后你会必须再带一个搭档，两个人是一起的，永远得在一起的。因为就怕发生危险的时候，比如你的氧气瓶突然漏了，或者突然间没气儿了， 嗯， 然后他会有一个备用呼吸器给到你嘴里，你们俩能够保证一起生水，注意安全，这是很必要的。嗯，但是现在国内的这些潜水机构啊，真的是鱼龙混杂呀。 嗯，就是不够统一，标准化不够哈。 对，而且是他真的是为了钱啊，就之前有出事儿的，比如说像船潜一般都是我们要求，比如像是 AOW 必须潜够50瓶以上，然后你再有一个高氧证，你才能去做船潜。但是国内很多小白啊，就直接就船潜了。 船潜是什么潜？ 就是船潜是坐船出海，就等于就住在船上了，然后一住个4-5天，然后每天大概3瓶气到4瓶气。 哇，这好难，相当于是从海边，就是海中间比较深的地方潜下去的。 对啊，它是一个潜点看一个潜点嘛，它等于就住在船上了，每天差不多3到4潜，对体力要求很高的。而且对你这个时候船潜的时候很容易发生这种乱流的情况。 哦，因为你知道就在海的中心的位置，你搞不清楚底下有一个什么什么流过来。 对，所以你要有一潜导，潜导是当地人，他对水下的环境是比较熟悉的，然后你要跟着他。其次你还有一个潜伴，说白了就是如果你要潜水的刷瓶子的刷的比较少的情况下啊，你很容易就遇到问题就慌乱了。不像他们刷瓶子刷的特别多的时候遇到问题就很淡定， 就是 我也见识过，那我也见识过， 不够有经验哈。 对，就很慌乱了。比如上次我去年去科隆潜水的时候，我们当时是要做船潜，需要去那个沉船潜，不是玩，不是看鱼，也不是看珊瑚，是看二战的沉船。 嗯， 当时我就特别二，我就穿了一个为了在水下拍大片嘛，拍好看的照片嘛，我就穿了一个半身的潜水衣，因为温度够热，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穿全身的，结果就把腿刮得稀里哗啦的， 都破了是吗？ 对，因为你钻那个船洞的船舱的时候，你上面还背着一个氧气瓶，你很难掌握那个距离，上下的距离，你就肯定是尽量是往下贴着走，然后让这个氧气瓶顺利通过，你不能老撞氧气瓶啊。结果这样的话，就腿就经常被这个船舱就给刮了， 啊， 铁板就刮了，凉水下来这腿都花了。所以他们就说，天哪，说一看就是没有经验的一个小白， 为了凹造型不要命， 真是的，太拼了。 所以说参与潜水这项运动，首先您得比较客观的看待自己。 对 哈， 我觉得还是这个总体来讲，这个是一项休闲运动。 嗯， 它跟风冲不一样，风冲是极限运动，跟滑雪似的属于极限运动，潜水还算是休闲运动。只要你按照，嗯，严格按照它的流程来走的话，是不会有危险的。 嗯， 潜水上来以后，我们是不是应该很累了？ 对，就可以休息了吧？该吃了吧？又该。 吃可以啊，那边有西班牙菜呀， 嗯， 那边还有很多好吃的菲律宾菜呀。如果你们要是愿意带上我的话，嗯，让我带队的话呢，我可以带你们找一些当地游客去不了但当地人 很少的地儿。特别好，那咱们看看当地有些菲律宾菜吧。 嗯，菲律宾菜当时我们是也是当地人推荐的，特别特别，在3号滩和2号滩中间一个特别特别窄的小胡同，大概也就是两个人能够并排通过的那条胡同走进去的。 嗯， 做的我觉得啊一般。 这个菜系是什么样的？ 就是比如说一个炒猪脸儿， 哦， 就是拿鸡蛋啊，拿那个猪脸肉啊，然后洋葱碎啊，然后青椒碎啊，一炒，炒完上面磕一个半熟的青鸡蛋一半，生鸡蛋一半。 像泰国菜吗？ 有一点点像，但又不完全像，也是添加了很多香料， 嗯， 香茅草啊之类的香料什么的，也是很多的。嗯，就是你可以去试一试。 嗯， 然后一般来讲呢，很多游客比如说推荐迪莫里的那个西班牙菜，欧雷那个西班牙菜，我天天排大队，但说实话啊，我觉得并没有我们去3号滩吃的那家西班牙菜好吃。 嗯， 3号滩你可以去找到一个 7-11 或者警察局那条胡同走进去，那家西班牙菜没什么人，但是味道做得非常的好。 也是因为当地有很多欧洲游客对吧，所以他们当地会有一些很地道的一些符合欧洲人口味的餐厅。 对，而且是当地不光是有欧洲游客很少，但是很多老外喜欢就在长滩常住了。 嗯， 定居下来， 就定居下来了，然后带只狗，每天早上沙滩边上跑跑步啊什么的，全是在当地的那种的定居下来的外国人。 嗯， 我觉得这个等于长滩岛是一个非常包容性非常强的这么一个岛屿，就是， 而且是多文化融合的一个地方。 对，多文化融合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很舒服。然后吃完中午饭，我们下午就可以去，比如说是做个 SPA。 嗯，又做 SPA。 嗯， 咱们再玩点其他项目吧，比如有一些，咱们你看团队里有一些人，他们潜不了水，想玩点别的，玩点跟水有关系的项目。 你可以去坐香蕉船啊，然后坐船出海呀，啊，去浮潜呀，啊。 香蕉船是什么船？ 香蕉船，哇塞，那必须好几个人一块坐。 为什么？ 最后一个甩尾很漂亮的，一堆人就被甩水里去了。 啊？怎么个搞的？ 有那种的。就是一个快艇拖着你嘛，然后你坐在跟一香蕉似的那么一个浮漂上面抓着把手，然后他就追着你在海里跑，然后最后船家会很坏的来一个漂亮的甩尾，你就出去了。 给甩出去。 对， 但是是有防护措施的哈。 有，都穿着救生衣的。 嗯， 所以呢不要说觉得我水性好我就可以不穿救生衣，这个是不存在的。 给你穿救生衣那一刹那你就该知道最后是有一个 落 水弹 的。对对对。然后还有比如说是你可以做滑翔，你可以做就是降落伞。 嗯， 然后你还可以做小，你还可以滑那小翻板。 嗯， 就比如说是你看过那个什么荒野漂流之类的，拿一小板子，不是那种冲浪板，就是一普通的泡沫板。 首先板子没有那么好的板子，浪也没有那么大的浪。 对，就是一个小塑料板，塑料泡沫的板，你站在上面，给你根棍儿，你可以滑，也挺有意思。但你都肯定不会往深了地儿去嘛，你就算失足落水了，也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嗯，就在长滩岛有没有特别不能错过的一项玩乐项目？ 别的地方有的呢，长滩也都有；长滩有的呢，别的地方也都有。就是唯一我觉得不能错过的就是那片海水。 嗯， 还有那么好的天气，那么好的沙滩。 嗯， 实际上我要是自己去的话呢，天好的时候可能下个一两水，然后基本上就在沙滩上一躺就躺一天，然后点杯饮料看着游客，可有意思了。你能明显看出中国人和韩国人的区别来。 就总体来说去长滩岛就是一个放松休闲度假的心情。 对， 对，尤其适合带小朋友去。 嗯， 因为它这个地方说实话，你不像普吉岛也好啊，苏梅岛也好啊，你需要舟车劳顿，吃喝玩乐都不在一个地方。它这就是这么大一点的岛屿，就这么几公里长的沙滩，你走着从头到尾就二三十分钟。 嗯， 所以你可以吃喝玩乐全在这一条街上，你都不用担心说哎呀我会要不要早起赶到下一个景点，完全没有这个担心。 而且像你刚才说的沙滩的沙子这么细， 嗯， 小朋友踩上去也不用担心的脚被划破啊。 不会，绝对不会的。 嗯，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特别适合带小朋友的。 总之是一个适合全家老小一块出行的一个很好的旅游目的地。啊， 是的。 那节目的最后，那个丽婵给我们介绍一下去那儿的一些手续啊，还有一些特别有用的实用攻击性的贴士吧，给我们推荐一下。 嗯，我觉得是这样啊。首先呢，在签证方面呢，菲律宾呢还是相当人性化的。如果你要持有比如像是日本啊、申根啊或者美国啊这种多次往返签证的话，在菲律宾你可以过境停留七天免签，你就不用再办菲律宾签证了，拿着你的美国签证、韩国有效签证、日本有效签证，你直接去就行了，七天。如果你要是没有签证的话也没有关系，你可以自己去菲律宾使馆去申请，大概人民币200块钱左右。 嗯， 或者呢你可以找代理机构帮你去申请，只需要准备好你的护照照片，然后菲律宾政府提供的资料表，还有你的酒店的订单和机票订单就可以了。当地花的钱呢是比索，比索呢你可以在国内换，国内去中国银行它会有，提前预约就可以了。如果你说我不想换比索，我能不能带美元去， OK 也是没问题的。 嗯， 你可以带美金去，到了当岛上呢，岛上有很多那种换钱的地方，你再拿美金然后换成当地的比索，用多少换多少。 它跟我们的汇率大概是一比几啊？ 大概差不多是60比索，相当于10块钱左右人民币吧。 嗯， 这个样子倒着算我就不太会 算。倒着算就是咱1块钱能当它5-6块钱花 啊。差不多这个意思。 是这意思吧？ 嗯，差不多这意思。所以当地的整体消费水平还是可以的 啊。 去那边呢一定要带好了防晒的东西，比如说是防晒霜啊、晒黑油啊。 嗯， 然后我个人建议呢，你可以考虑比如穿一些水母服啊什么的。 嗯， 防晒的。 嗯， 然后带一些比如说是拖鞋、人字拖之类的，不要说穿着沙滩上穿着高跟鞋的。有， 真的有这样的？ 真的有穿着高跟鞋、穿着拖地长裙， 然后抖着丝巾的，白美人鱼造型的都有， 只要你喜欢也可以哈，只要不怕崴脚。 对， 对，很随意的。 嗯， 关键沙滩你最后穿高跟鞋的结果还是得拎着高跟鞋光着脚走，一脚一个坑，一脚一个坑，你走都走不动的。 既然是一个这么舒适的地方，我相信无论停留几天就看您的时间安排了哈。 啊，强推一下啊，如果你们没有带拖鞋的话也不要担心，岛上有一家店卖拖鞋，我相信国内很多潮人都知道那个牌子叫哈瓦那。 嗯， 我那比国内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哦， 也就100来块钱就一双了，在国内差不多要好几百块钱的，很便宜的，可以去扫几双回来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送家人， 而且特别的长滩岛风。 对对 对， 对，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这个长滩岛之旅，反正这是我们难得一年来听上去比较放松和休闲的一趟旅行，其实也给大家提供一些可能性，因为这个12月份来了，年底到了，元旦过了之后就春节了，春节的时候可能有很多朋友会有一个相对长一点的假期，而且呢在盘算着怎么能带上父母还有小朋友一块出行，那长滩岛应该就是一个举家出游的特别好的选项。希望大家呢认真回听刚才丽婵提到的那些硬性贴士，怎么办签证，怎么能够省钱，然后呢还怎么可以把您的计划办得更加规整更加科学。 对，友情提示啊，现在从北京从天津都有直飞卡利波的直飞航班了。 嗯， 大家可以联络各个旅行社来报名。 嗯嗯， 就不要自己去订机票了，订机票基本上全是转机没有直飞的。 哦，现在在旅行社那边是有一些 直飞的，旅行社是有包机产品了。嗯，直接包机北京天津直飞卡利波的。 嗯，这又是一个省钱贴士。 嗯， 好，希望大家呢开始现在计划自己的春节时光，也许可以开启一场长滩之旅。 嗯， 好，再次感谢丽婵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收音机前听友朋友一个半小时的陪伴，希望大家周末好心情，我是苗珊，稍后希望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喜欢布灵布灵的礼物吗？喜欢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会徽创意设计商品吗？ 12月10日至28日，凡在冬奥会特许商品官方网店、北京区域及境外实体零售店购买特许商品，单笔满300元，即有机会获赠鸟巢冰雪节门票或北京2022冬奥会雪上运动纪念优折哦，先到先得。 妈妈，我要。 推动3亿人参与的冰雪运动，详情请至北京冬奥会官方特许商品实体零售店或北京2022特许商品官方网店咨询。 近日，